是儒家的墨宝，就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秘密。千百年来，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，但却很少有人敢染指这幅画，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，都对这幅墨宝是既爱又恨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流传世间的800多年的时间里，似乎所有希望得到这幅画的人，都陷入了一个魔咒，那就是根本留不住。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他不久，公元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，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，清明上河图被盗入皇宫，在民间颠沛流离的一个多世纪，直到公元1271年，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，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，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。 元灭了金以后，就入了这个元的内府，在这个元的这个其中呢，是吧，有一个裱画了，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来说的装裱了，认为这张图特别好，他搞了一张假的，把这个图偷偷的给换出来了，用假画把这个真画换出来，真画呢他就卖了。像这些故事的记载，也就是说元至正年间有个叫杨准的人，他的收藏，他那个提拔把前因后果这张图的流传说得很清楚。 到了明朝，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，前后专政了20多年，清明上河图又落到了他的手里。不过得到了清明上河图之后，这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。嘉靖44年3月，世宗降下圣旨，将严嵩削籍为民，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，斩首示众。严世蕃被斩之后，他的家产全部抄没，严嵩也无家可归，只得寄食木舍，晚景凄凉。而清明上河图也在被抄之后第3次的被送进了皇宫。清明上河图进了明朝内府以后，成国公朱熹忠非常的喜欢这幅画，希望隆庆皇帝可以将画赐给他，可是画还没赐，内府藏阁箱子就被盗了，清明上河图再度不翼而飞。 当时有一个小太监认为这个清明上河图啊太珍贵了，他就偷出来了，偷出来的时候哟，看见那个仓库保管的负责人过来了，害怕了，就这个小太监啊就把这张图偷偷的藏到这个浴沟里边，也就是下水道里边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连着下了3天的大雨，把这张图冲毁了。 小太监自然难逃一死，而在大家的观念中，清明上河图也就此被毁。但奇怪的是，嘉靖皇帝时民间又流传出一幅清明上河图，而且在录完提拔之后，赫然有大太监冯保的手笔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原来清明上河图并没有损毁，名画毁尸灭迹的传说不过是冯保掩人耳目编造的故事罢了。 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卷上最后一代明代的提拔作者就是太监冯保，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里的呢？ 一次冯保见宫中画师独自整理画卷，便让小太监把画师邀出喝酒，将其灌醉后把画取出据为己有，为了掩人耳目栽赃小太监，将其处死。得到清明上河图后的冯保并没有过多少好日子，他的嚣张气焰令当时的明神宗颇为不满，因为私藏清明上河图